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每天都在。曲来自终于不再唱体面的于文文带来的这首歌啊，出门右转。那么这也是他当时呢和体面的词作者唐田再一次携手合作发布的全新单曲啊。虽然说在那个时候啊，也是刚刚我觉得凭借电影啊，包括演唱了 OST 之后呢出名的于文文，用这首歌呢其实展现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就是那种独立女性当中的率真洒脱与自由。包括在歌词里面提到的啊，不贴当红的标签，不逃避孤单，喜欢简单。而且在他看来呢，任何人完全都有一个自由选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好了，我们也希望这样的节目你听上去的舒适感也爆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 因为我的心如水，你不必沉醉，希望你别让我

lover. Yeah. 这首歌来自 Elva 萧亚轩带来的狂想曲啊。如果说这个专辑当中的其他一些歌曲你可能会非常熟悉，比如说潇洒小姐，比如说啊让爱飞起来，比如说错的人，当年的一些非常热门榜单当中的歌曲啊。不过在10年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超越了曾经 Elva 的一个首张专辑，也让2010年的潇洒小姐另外一面的萧亚轩啊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了。所以这首歌今天我们是从专辑当中也是捞出来了一首偏小众一点的这种舞曲风格，放到现在来听啊，也丝毫不会觉得过时或者是落伍。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 Takes up the same old scene.

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英雄中景象。 为了千秋伟业，为了世代华章，前赴后继铸就辉煌。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山高水长， 昂首挺立在新时代立正成上， 昂首挺立在新时代立正成上， 正成上。 他们就是死就是喜欢听的，他们就是死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Like a shooting star You're headed for me You've touched my heart But I won't set it free Oh boy You've got to be patient with me Oh boy I wanna get to know you much better Let's start it out Being friends for a whileCould really turn into something else, boy. That's why I don't wanna rush it. Don't tell your friends about us. Don't tell all the song will end. I promise. Be quiet, be quiet, or I will just deny it. Be quiet. Don't talk, keep it between us. I'm going out with a bunch of my friends. You can meet up with us a quarter to ten.There's something between us and boy For now let's keep it a secret don't tell your friends about us Don't talk or the song will end I promise be quiet or I will just deny it Be quiet Don't talk, keep it between us I know we feel that this is real But I need some time to see Cause people like to talk and people like to stare But it's one thing to guess and it's one thing to know So when it comes to us, baby, keep your mouth closed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今天咱们接着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不吃晚饭都有哪些危害呢？首先啊，最大的危害，这也是我个人深有体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饿，饿到失眠，饿到看见自己都想咬一口啊，饿到必须再加一份夜宵，比如说奶茶、蛋糕、炸鸡、烤串、小龙虾等等等等，巴拉巴拉啊，你就会发现，哎，不吃晚饭呢，你会经常吃夜宵，而且人不知不觉就会变胖了。所以说身体健康的人都应该要按时吃晚饭，而如果说简单粗暴的不吃晚饭戒掉晚饭的话，而不去改变其他的生活习惯，那么坚持一个月，你可能会看到的一个自己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精神萎靡啊，体力不支，脸色暗淡，简单来说就是营养不良了。通常来说饿个一两顿没关系，但如果时间长的话呢，会逐渐破坏你的胃肠功能，影响你的内分泌，对健康和减肥都没有好处。同时要提醒一下，包括生病的特殊人群也需要按时吃饭，尤其是需要按时吃晚饭。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六点活力派，每天都在。 any better. I think we both know that there's something wrong. Keep holding on to the best days. Best days. I'm not saying I'm not sorry. Just looking for another you. 好的，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